谁吗？他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乡谣诗人。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甚至大学的专业主修的是文学。可是没有想到，那之后呢，他就玩起了吉他，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嗓音朴实动人，歌词所拥有诗歌一般的韵律，所以他的作品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慢热型。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会不知不觉沦陷其中。来听听看。 Another Shirley Temple, another Cain and Abel. There's nothing out the window, nothing on the table. This life is like a settling. Speaks in tongues I can never understand.

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最近我重温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好喜欢里面这支插曲《全世界谁倾听你》。林宥嘉，当悠扬的手风琴缓缓地响起来，一种略带沧桑的孤独感就迎面袭来，伴随着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仿佛是一个忧郁王子在讲述着他的路过的故事。那一幕燕子哭着说，我总觉得分手不能随便在电话里说吧，所以想着回来跟你好好的告别，这样我们还能做好朋友的。虽然看似无情，但看得出他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他拉着猪头走完整个订婚仪式，而看到猪头送别燕子那一幕，彻底泪奔了。歌曲和影片让人久久回味。在城市打拼，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人陪伴，哪怕省吃俭用，哪怕吵吵闹闹，也会感觉到温暖，不孤单。可当爱人变成过客，总是会撕心裂肺。 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承受不起的伤，来不及痊愈就解脱，我们已经各得其所。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结果，都结了果却又贪婪收获。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 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诺。

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冯唐有一句经典的名言，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脍炙人口。有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春风十里》，收录在陆先生乐队首张原创的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当中。他们把这首诗揉进自己的歌曲，开篇用了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瞬间就抓住人们的情绪，不经意间就勾起心中往事，引发共鸣了。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每一对厮守异地的人都会感觉到莫名的伤感，一个人徜徉在喧嚣的大街，感受着和自己无关的红灯酒绿、车水马龙，还在略微寒冷的春风中，思念就成了唯一的寄托。即使彼此距离有多远，只要是一想到他，便会有坚持下去的动力。总会有那么一天，所有来不及的告白都将会兑现。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一个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赵雷最近民谣又开始火了，曾经好声音的冠军给了一个唱民谣的，如今最火的音乐节目邀请了一个唱民谣的，有的人大呼着民谣复兴，有的人则痛心疾首，觉得又有一些好东西被选秀给糟蹋了，众口不一。而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民谣的界定就好像没有达到统一，有人觉得像是张磊这样吉他弹唱甚至清唱斯斯文文就是民谣，有人觉得成长于豆瓣又讲黄段子又能小清新的就是民谣，而有的人觉得风行一时青春忧伤的校园民谣是正宗的，有的人觉得生长于土地有地方特色的方言民谣是真爱，也有人觉得小众仙气的实验民谣才算是音乐。当越来越多的人以听民谣自居，这个人群就开始不断的壮大了。不同层次的人在争吵着听民谣的时候，就像是在隔空喊话，争来争去，谁都说服不了谁。你喜欢听谁的民谣？它又是哪一种呢？

down, now I'm traveling light. My spirit lifted high. I found my freedom now, and I'm traveling. 首先我们来说说选秀的民谣吧。选秀的歌手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得不到很高的待遇，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原创，用流行腔唱火了别人的歌，自己万家闻名，原作者呢却是继续默默无闻的，原作者粉丝发起攻击。还有就是他唱火的那一首歌也处在民谣鄙视链的底层，上层爱好者开始发起冲击。而选秀歌手被捧呢，也不过是一点，那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何必去细究这好听的背后有多少大众文化的包装、节目组的阴谋、情怀值的损耗，还有现场的观众所流下的眼泪。听歌不以动情为目的，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了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时刻徘徊。我要为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 山上的野花为谁 像小落花一样在等你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再来说说这些有点媚俗的民谣吧。有一种民谣叫做媚俗的民谣，因为在互联网，尤其是在豆瓣的推波助澜之下，文艺青年所钟爱的独立民谣逐渐的发展壮大，生产和传播的成本极低，众多小清新的音乐人尝到了甜头，民谣这个词儿的定义渐渐的被大多数人给转移了。虽然大部分人还是以音乐为中心，但有人也看中互联网造势的巨大潜力，在走红的选项之上越走越远，宣传自己并非过错，只是舍本逐末之后难免被坚守小众标签的人所抛弃。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几场恋爱却相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 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十年，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

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说过了校园民谣，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民谣叫做城市民谣，对于校园民谣有一定的传承，话题和听众多是围绕在城市生活中，是中国新民谣的地上部队，但是远离地下就难免被黑，扣上流行的大高帽，在主打文艺穷游或个别人拿来炫耀时就很容易被招黑了。另外入门的门槛同样不高，最多加个三弦，一般还是一把吉他就能应付了。来听这一支城市民谣。 想你有点像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北京的生活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就来聊聊工作当中的那些事儿吧。工作最好还是要找点乐子，对吧？有些成就感，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意义。说的再大一点，如果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那当然是最好了。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前阵子呢，她换了一份新工作，但是收入和原先的工作相比少了将近一半吧，职位也降了。坦白讲，起初我是有点不太理解的，既然换工作嘛，你总得图一样，或钱多或事儿少，或离家近或稳定哈。但是他这份新工作哪样都挨不上，新工作可以让我学一些新的东西。我做了好几年的纸媒，总觉得形势越来越不好，迟早要转型，不如及早抽身学习新媒体相关的东西吧。这姑娘是这样答复我的。讲真，这个答案其实让我有点惭愧，这让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句话，人做事不能只为了钱，其实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完全不考虑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工作也不能只是为了钱。虽然为梦想而工作听上去是像老板在忽悠人，可是人如果完全不能从工作当中得到任何乐趣或者成就感的话，其实也是一件挺悲哀的事儿。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博物馆上班，那个博物馆在那个城市乃至全国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可是他个人的待遇却和博物馆的名气是极不匹配的。首先是一直单休，其次上班非常的忙碌，待遇也一般，此外也不在体制内。像我这种懒惰成性的人，找工作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的便是是否双休，如果不能双休，那么铁定连简历都不会投递的。那天我们开始聊到各自的工作，他表示自己其实对待遇和休假也不是很满意，但他又补充了一句，好在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总是能够从中找到我想要的意义。他非常喜欢文物，每次看到那些古旧的物件，心情总会异常的平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能有个地方让你潜下心来，是一件多幸运的事情。如果这个地方又恰恰是工作场合，比方说你的办公室，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了。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有的时候还会组织博物馆进校园活动。这姑娘说，有一次她和同事们一起去了一个她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小山村，给那些从来没有到过博物馆的孩子讲文物故事。她说，孩子们的这种纯真的眼神让他内心无比的柔软，突然就觉得好多事情其实不用计较太多。我特别羡慕这个女孩的状态，喜欢自己的工作，从而倾注那么多的感情，而工作也回馈给她很多，甚至可以说滋养了她的心灵。所以啊，有的时候遇到喜欢的工作就跟遇到喜欢的人是一样的，一定要珍惜，只有深深的相爱才能走得更远。而无法和工作相爱，要么你便动辄心生委屈，甚至因为一些细小的事情而炸毛，产生那种受够了这份工作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受够了你的工作，那么真的离辞职也不远了。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天 feel 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前，风吹过的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莫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种类的民谣，比如说方言民谣，也比如说酒吧民谣。来看看这些听友都在聊着一些什么吧。姚小魔他说，原来我听的是城市民谣和酒吧民谣啊，相对宣泄我更加喜欢平淡的讲述故事。邓小倩告诉我说，其实我也不懂究竟什么才算是民谣，我每次听民谣的时候一边听着一边回忆起来自己曾经走过类似的记忆，还真是蛮心酸的。和好友听歌曲，我问他们你们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听的是歌词，我听的情怀，听的是自己的心声。民谣没有那么多界限，听得入耳，听得动人，听得潸然泪下就足够了，没有那么多要求。在你心目当中，民谣是怎样定义的呢？民谣它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答案。今天说的这些民谣，有的是否戳中了你的痛点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憎恶，离圈子远一点，离好音乐近一点，好好听歌，全当调笑了。 落洒在你脸上，不用带我去飞翔，一路小跑刚刚好，冬天的风有点凉，轻轻吹过我心房。如果一天你一路悲伤，留我依然在晴朗的南方，请你不要 做的一个态度的问题。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固然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总得图一样有趣好玩，让人充满活力，或者成就感满满，都是加分选项。所以千万不要只是因为它能让你糊口。好啦，这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小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听，又是谁在仰望着命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在我们哭的笑的泪的岁月里，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总是对别人太热情，却对自己很小心，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你

相信你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着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几点几遍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每分的爱思。